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也不是，我自己猜出来的。 谭燕西三番五次的欲言又止，加之方才窦雨恒说他小三，他再笨也不能假装想不到了。 不是女朋友，我是之前听梁兴木提起谭燕西有个家里选定的结婚对象，我看你好像一直都不知道，你要是抱着那种及时行乐的心态，我就干脆没告诉你。你跟我不一样，你铁定做不到没心理负担跟他继续的，所以你上回说要跟他掰了，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啊？谭燕西以前的那些对象也没有特别长久的，我以为你们俩其实熬不到他结婚的那会儿呢。 顾菲菲听他没出声，转头去看。 哎，你没难过吧？ 还好吧。 他继续分了一半橙子递给顾菲菲，也往自己嘴里送进一半。不太甜，牙齿咬开的瞬间，冰凉果汁刺激味蕾，酸得他眉头紧皱，好像咽下去的不是一半橙，而是不可名状的、无法形容的某种情绪。天气已经喝气成白，窗外有几棵高大的落叶乔木，周迷上一回注意到它们的时候，好像还是在闷热潮湿的夏天。印象中浓荫匝地，似乎都能嗅到阳光照后那叶片蒸腾而出的生韧的腥气。不过几个月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杈，结疤处微微突出，像行将就木的老人的枯瘦五指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灰尘的夜色尽头渐渐出现一道身影。周迷抬眼眺望，白色的套头毛衣，黑色长款大衣，深灰色长裤，最基本的颜色在他身上却从不单调，整个人好似雪下轻松，清冷而孤拔。周迷一动不动，望着那身影走到了楼下，拉开黑色铁门进了楼里。一到两分钟，响起敲门声，他这才走过去开门。前几天周迷给谭燕西打电话，问他能不能抽出时间来两人见一面。谭燕西医院公司两头跑，项目投标筹备正进行到关键阶段，只告诉他勉强能抽出时间吃顿饭。周迷坚持要一个晚上的时间。那头谭燕西当然语意浮浪的开玩笑，但也似乎受用于他的偶尔主动，便答应了一定尽力腾出时间。到今天下午，谭燕西给他打来电话，说晚上本有个应酬，对方有事取消了，但通知的这么临时，也不知道他的时间凑巧不凑巧。 那就今晚吧，约在我家里，好不好？ 下班后，周迷便去超市买了菜，先将米饭蒸上，菜洗净切好备用。门开的瞬间，扑来谭燕西身上微微的寒气。周迷弯腰，自鞋架上拿一双灰色的干净的棉拖递给他。谭燕西惊讶，微微扬眉。 嚯、哦！哎呀，这就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了。 周迷不理他的揶揄。 你先坐会儿，我去炒菜。 手腕却被谭燕西一把牵住，他紧跟着便拥过来，推他到那小沙发上去。周迷倒退而行，小腿撞上了沙发，身不由己地坐了下去。烧了暖气的屋子里温度刚刚好，他身上只穿了一件雾霾蓝色的宽松毛衣，处处都是破绽。他低眼看谭燕西吻在他肩头，灯光下谭燕西皮肤一种新雪似的白，觉得是微冷的，可呼吸却炙热不过，睫毛微垂， 长而薄，看不见他的眼睛，从不安分的动作亦能感知他的动情。他都佩服自己，怎么舍得将他推开？两手撑在他肩膀上，将他往后推，笑着开口：“ 能不能让我先去炒菜？” 谭燕西不大乐意，哼笑了一声，仿佛笑他：“就他那厨艺，浪费的时间拿来做点正事儿不好吗？”周米理了理衣服，走进厨房，计划只做三个菜，已经切好了，捣鼓起来也快。谭燕西好似一人待外头无聊，一会儿就过来了，远远的抱臂站在门口，问他：“ 宋满几点下课？”“ 他现在没在上课了，这两天去西城参加艺考去了。”“ 他不是说要考本地院校吗？”“ 保险一点，万一本地三所都没要他呢？”“ 你不用送考？”“ 他不让我请假。他其实挺独立的。”“ 你那位朋友怎么样了？” 谭燕西喜欢听他说话，轻而柔的音色，聊些没营养的家常都有种娓娓之感。“ 已经出院了，他让我转告你，谢谢你这次帮他，叫你往后有能用得上他的尽管开口。”“ 梁醒木那头也跟我打过招呼，说谢我及时阻止，欠我份人情。明明，你倒是帮我拉了个好投资啊，帮一次忙赚回两份人情。”“ 三份，还有我的。”“ 那你准备怎么还我？”“ 给你做饭不就是？”“ 哦，那你这份可就亏大发了。”“ 那我做好了你可别吃。”“ 那还是要吃的，你喂我毒药我不也得吃下去？”“ 才不信你的油嘴滑舌。” 半小时左右，一餐饭上桌，谭燕西对食物一贯不热衷，吃到好吃的或是不好吃的都没什么大表情。可他是真的捧场，周明和他在外头就餐的时候多，知道他每回就吃那么点分量，但今晚上却全程没放筷。三道家常菜基本消灭干净，周明收了碗筷，先没去洗碗。下班去逛超市时，顺便买了草莓，预备留着做饭后水果。这会儿，他把袋子提过来，找一个沥水篮清洗草莓。谭燕西走过来，说他昨天晚上只睡了5个小时不到，吃了东西觉得困得很，先去他床上眯会儿。 草莓还没吃呢。 周迷抬手，第一个手头洗净的草莓到他嘴边，谭燕西张口咬住了。 睡醒了吃，半小时你要记得叫我。 周迷便先关了水龙头，跟他一块儿进卧室去。他一向有规整，卧室并不乱，但还是习惯性的将枕边的一份文件收拾起来。谭燕西看一眼 工作内容：“ 院里有个学姐做自媒体公众号的，问我认不认识留学生，愿意写点欧洲纪行主题的游记。我在巴黎交换的时候认识一个当地的女生，恰好是个资深的背包客，她写的东西我帮忙翻译再交给学姐。”“ 你有稿费吗？”“ 有啊，翻译一篇300块。 300块？ 你笑什么？你今晚吃的草莓就是拿这300块换来的。”“ 不是笑你赚着苍蝇腿，一篇多少字？你时薪多少？有性价比吗？”“ 谭总日进斗金的商人当然不懂，爱好的事情不能完全拿金钱衡量。工作的文书翻得我烦死了，我做这个当是放松的。” 他起身，要把文件放回到书桌上，谭燕西将他手臂一拦：“ 我看看吧。” 你不是要睡觉吗？ 这不就是现成的催眠毒？ 周迷闻言伸手便要夺回来，谭燕西赶紧拿远了，笑着开口： 啊，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先看看。嗯。 周迷走出去，替他掩上了卧室门。谭燕西歪靠着床头，翻着手里头的东西，一叠 A4 纸，里头还夹着一支笔。他拿在手里看了看，红色的笔身细细一支，上头的 logo 好像是莫纳米。他似乎习惯把文字打印出来，在纸上手写翻译。法语的原文顶上是他用红色细细的笔迹写出来的中文，字迹清秀，暗藏筋骨，偶有划图痕迹，是他斟酌词语，黄昏和傍晚哪一个更好。谭燕西翻着薄脆的纸张，翻到第一行，从头读。他是个对文学性作品不感兴趣的人，意外的是周迷的翻译遣词造句非常清爽利落，没有过度修饰，平铺直叙里却有点耐人咀嚼的况味。不知是原文风格便是如此，还是他的个人习惯。看了两三行，继续往下读，但没翻译完，到第二页纸中半就落了笔。谭燕西将纸张照旧的对半折叠，笔夹入中间，给他放到了床头柜上，躺下去，合上眼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